子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教育资源的紧张与教育资源的平均化，这对孪生兄弟近年来一直是北京市教育的痛点。优势教育如何辐射？教育加办校又将贯彻怎样的教育理念？学生成绩是否被辐射到？用数据说话，对话京城名校。首期节目走进北京二中教育集团。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刚才在预告里已经说了，今天呢是我们的对话京城名校的第一期节目，会对话北京二中教育集团。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来关注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近日表示，坚决制止少数地方自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市政协委员为幼师队伍建设问题建言献策，建议扩大学前教育专业招生规模。新中考落地还有近半年时间，部分学校提前应对。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23号召开的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是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的明确规定。对于少数地方自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冲动，要严肃排查，坚决制止。陈宝生同时强调，要大力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他表示，2018年要出台促进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意见，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联合监管机制，使其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者，而不是教育秩序的干扰者。那么针对入园难问题，今年政协小组会上，不少政协委员为师资缺口和幼师队伍建设问题建言献策，比如制定幼教专项培养培训计划，扩大学前教育专业招生规模。其中市政协委员、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学伟表示，今年北京联大将在学前教育专业方面多招400名学生。此外，市政协委员、21世纪实验幼儿园总园长朱敏建议，探索建立长期从教津贴调整机制，对长期从教的民办院教师发放从教津贴。距离北京冬奥会举办还有4年，如何培养冬奥会人才成为不少委员热议的话题。市政协委员、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炳书认为，那么在冰雪人才的培养方面，需要成就有冰雪加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他认为，将体育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实现高校的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以体育学加管理学形式推进，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冬奥会乃至冰雪产业的发展。此外呢，钟校长也提到了，那么还强调体育学院的每个学生都要有能上冰、会滑雪的亲身体验。 距离本市新中考落地还有近半年时间，为了让准中考生提前做好准备，部分学校在本学期的期末考试中提前准备了选科考的演练，其中二中分校一直在为即将进行的首次选科考做着积极准备。本学期的期末考试中，二中分校在参加了全区的语数外统考之余，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命题，让学生按照自己的选科倾向进行了选考。那么据了解，即将进入中考的这届学生在进入初中之后，学校就为其准备了丰富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在学生对各个学科有了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之后，学校每半学期对学生组织一次摸底。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记录学生的选科痕迹，按照新的考试方案折算学生总分，为的是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优势学科以及第一贡献学科，让学生在各学科整体均衡的基础上突出长板。 教育面对面，每晚五点半 FM 107.3，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啊。这个今天我们要做的话题就是用数据说话，对话京城名校。首期节目我们走进了北京二中教育集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作为首期节目一定是阵容非常强大。首先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啊，来自于北京二中的校长牛小华，牛校。 各位听众大家好。 所以说到这个二中教育集团，我觉得有必要请这个牛校长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究竟这个教育集团是怎么回事，它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集合体。 嗯，二中教育集团啊成立于三年前。这个集团里头呢涵盖了东城、通州还有朝阳啊这样的学校。当然还有一所是在内蒙啊外省市的学校。 哦，内蒙还有。 哎，也涵盖了呢小学、初中还有高中啊不同学段这样的学校。那么成立这个集团的目的啊，实际上就是给各个学校能够搭建一个大家一起来互相交流共同分享的这么一个平台。但是这个平台呢，或者是它的交流与分享啊，是一种非常紧密型的，而不是一种松散型的。 体现在哪儿呢？ 体现在呢，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校长。那么这个校长的这个一个校长呢，要管理这么多的学校，所以他要按照一个共同的办学理念啊来去管理，这个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在师资啊课程以及教学的一些要求上要尽量的达到一致。第三个呢，就是各个学校呢也保持它的一种已有的特色。就是不是绝对的同质化啊，要有各个学校自身的一种特色。但是呢，在共同的这些比如说办学理念啊，教学标准要求啊，师资的这种等等这些培养啊方面，是遵循了一个目标和方向。 其实很多家长在知道了比如说像咱们二中这样的一个名校，然后办其他的学校的时候，其实心中是很开心的，但是呢同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就是是不是真的把我们二中的骨干老师、优秀老师派下去。那么在这一点上，这个作为咱们的那二中教育段的校长牛校长，告诉大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啊，这个对于二中和二中分校啊，作为一个优质的高中和初中啊，它应该是一个输出资源的一个学校。那么我们在集团这个平台上，几乎每周大概都要有三四位老师要到这个我们被输出的学校啊，比如说像二十四中啊，像通州啊，和未来的朝阳啊，这个学校啊，来去派老师来去给学生上课。同时呢我们还承担了这些学校的教师培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二中和二中分校的这个老师要承担所谓师徒接待的任务。那么带二十四中啊通州这些老师 全帮带。 对，第三个呢就是集体备课。一个大教研组的概念 哎，然后呢，我们的教材分析，啊，我们的集体备课、教学研讨，包括我们的考试分析，啊，都是在一起。所以刚才我说，它是一个非常实质性的， 嗯， 一个紧密型的， 嗯， 啊，这样的一个互相的交流和分享。 对，其实刚刚纽校也谈到了，其实这次成立这样的一个教育集团，并不是说空喊口号，说我们这个啊，我们二中把什么什么学校给吃了。并不仅仅单单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我们真正的把这种优质的教育资源、老师，包括我们的课程、教学大纲，然后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标准，都整体输出下去。其实这也是一种管理上的一种这个轻松化啊。这样的话，一起管理反而会更简单一些。刚才在底下沟通节目的时候，纽校又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对于北京二中教育集团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将会继续把我们的优势教育资源辐射出去。除了通州之外，还有一个地儿，您来说吧。 对，我们现在呢，准备呢在朝阳区的这个姚家园路附近， 嗯， 要呢建一所这个二中的这个朝阳分校。 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学校？ 它是一个涵盖了初中、高中的完中学校。 哦，就是整体中学。 哎、对，完全中学。 完全中学。 而且现在这个学校的硬件设施啊， 嗯， 基本都建完了。 嗯， 现在可能里边还有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些， 嗯， 这个添加。 嗯， 然后呢，不久呢，我们也会呢向社会呢正式来公布啊，我们这个朝阳学校开学的一些信息。 嗯， 也请听众朋友们大家关注。 太好了，因为等到这个中招的时候 啊， 我们肯定要做这个相应的直播节目，到时候再邀请二中教育集团的诸位老师们，包括新的这个朝阳学校的老师们，二中教育集团朝阳学校老师们来做客，介绍一下相应的一些情况，肯定是各有特色。 到那个时候肯定有准确的一些信息了， 嗯，包括招多少人， 哎，对， 嗯， 会向社会公布的。 对，其实大家会很期待，因为朝阳区这边确实是这个人口确实是比较多， 对， 也很缺学校。那如果真的是二中能够过去的话，周边的老百姓其实一定是特别开心的。有请这个来自于北京市第24中学的副校长何玉竹何校，因为刚才呢也讲了很多这个学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共享，也谈到了咱们这边的硬件资源跟二中的一个共享，包括学生的一个共享。因为其实很多的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包括是不是有这个二中的老师来过来去跟24中的学生来上课，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留学班，这点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 嗯， 大家好，刚才那个主持人说到就是这个龙头校对这个我们现在的这种普通校的这种辐射， 嗯， 确实呢是从硬件和这个师资这儿呢是全覆盖的。像我们二中和二中分的就是初高中的这个名师，高中呢是在我们高一高二高三都是把那个二中老师的这个课呀排入到我们学校就是24中的这个课表当中，然后呢定期的到我们24中的这个课堂来给学生来上课，不是说只是上一次课，是按照这个课表来去上课的。那么初中呢也是这样，初一初二初三也是我们要请二中分的这个名师然后到我们这个课堂来给学生们来上课。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24中的这个学生啊，给他们授课的老师除了有24中的老师，还有二中和二中分的优秀的教师，还不是他们的那个年轻的这个教师。对对，是这样的。 嗯，那包括呢像这个留学班呢，能不能介绍一下这留学班是怎么能够就是选中进入留学班呢？ 留学班不是选中，小学上初中的时候呢，是学生有一个志愿，学生来去填报，他就可以呢通过他的志愿，然后呢上到二分，这样来去上课。 哦，那有一个成绩考核吗？ 没有一个成绩考核， 就还是凭志愿，然后再分配。来纽校， 高中有 啊， 对， 高中要按报志愿， 啊， 还要按分录取， 嗯， 而且他这留学班也挺火的，分数也很高， 当然火了。 他跟二中的那个录取分数线只差一分， 哦，真的，这个分数确实也不差太多， 对啊。 但是在这个小升初这段，就是没有考试的啊，也没有说进校以后再考，然后再进入留学班这样一说。 没有 小升初没有。 那最后呢是靠派位，就是能派得到就派得到， 对， 是这样的一个 啊， 有专门自己的代码，就是留学班代码。好的，因为我觉得24其实现在也是 相当于兄弟校，而且是这个是邻居校，因为离二中的距离也非常的近。那么在这一点上，您觉得从这几年来说，从生源的变化，包括成绩变化上，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生源呢比较明显的变化。那么以前呢，应该说一些家长呢都担心在二十四中呢，就是是不是不太关注高分段的这个学生。所以呢，有一些无论是小学或者是初中成绩好的这样的那个学生呢，他都不太愿意来报二十四中。那么现在呢，从2015年我们进入到集团开始，那么从我们中考和高考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这种成绩，包括那个优秀生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么很多家长呢就消除了这样的一种顾虑。一个呢是可以通过上留学班，然后到二中和二中分去上课，那么实现他们这个最优秀的这个成绩的这样的一种理想。还有一个呢，就在我们二十四中本校的话，那他们也能够达到非常优秀的这个成绩。我想呢，就是您的这个节目，或者说用数据说话，我想也用几个数据来说一下。 您说。 比如说那个2017年，就去年的这个中考，中考呢，我们有566分的这样的学生，应该说呢，就这个学生最终是正好考上了二中。不是一个，是我们考上二中的这个学生呢是三个学生，但是呢，够分数的不只是这三个，他可能还有这个家的远近啊，他还有一个这种 考量。 对，选择。那么除了有考上二中的就这样的最顶尖的这样的学生，那如果要是从这个考上示范校，我想可能大多数家长呢还更关心我的孩子呢除了能考二中，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还能不能考上其他的这个示范校。我们这个学生这个分数有 65% 的这个分数他可以考上示范校，就不同类型的示范校。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中考二十四中这个教师，当然还有二中分啊，这个老师一块来加工这个学生，可以有 65% 的这个学生实现考上示范校这样的一个理想吧。 其实这一点上我觉得，因为很多可能有的家长呢可能刚有孩子或者是孩子现在还小，对于这些东西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不得不说，就是体现一个学校的能力的很大的一部分的情况，就是体现在他的学生改造能力上。就是进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出校的时候什么样子，如果他的改造能力特别强的话，其实这个学校也许就特别适合于你的孩子。你不是说我们唯名校论，说什么样的学校就一定要上什么样的学校，我非二中不上，不是。其实他是有一个自己孩子的本身学习能力，以他的适合的能力，对吧？这个改造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高中阶段呢，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高中的改变可能就会更大一些。由我们这两年的这个高一学生这个生源的构成啊来去看，首先呢，有高分段的学生，比如说550多分的这样的这个学生。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生源所来自的这个初中校的这个也不太一样。以前呢，基本上都是一些普通校。那么由这两年嘛开始，很多的这个学生大概80%多的学生呢是来自初中的一些示范校。因为呢他们认为呢在二十四中呢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师资的一个共享，硬件的一个共享，还有呢我们这个老师对学生这种加工的能力，也可以实现他的这个高分。比如说也是以去年的这个高考啊，咱们考完的这个成绩为例来去说，我们这个文科的最高分呢是649分。这个649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咱们北京市，它排到233名，是这样的一个名次。那就是说，应该是相当优秀的一个学生。当然还有呢，比如说排280名的，我们还有那个排那个500多名的，就这样的，都600多分这样的学生。 就是在这多少名上面啊，其实也要给家长普及一下，因为很多家长呢就是唯清北论啊，这个就是除了非清华北大不上，那就要看清北。那清北招生其实每年大概就是在全北京应该是500人左右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数字，也就是对半劈250、250，那就是文科250，理科250名，差不多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是排进了这个北京的前280，基本上这个清北基本就妥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给大家，尤其是家长，要普及一下这个分数。你别光听数，这个其实最后一到学校你就觉得，哎呦，好像这孩子考的真不错。二中通州校区的我们的教学副校长赵爱民赵校，因为对于通州校区我们可能了解的确实没有那么多，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很重要，究竟现在咱们的学校建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包括学生的情况，包括我们师资的情况，以及现在分数的情况，可以吗张老师？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可能大家对通州校区这块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可能对通州的教育呢关注度会越来越高。我们通州校区呢是从16年开始加入的教育集团。加入教育集团以后呢，可以说学校变化是非常大的。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首先其实如果家长那个如果到学校去看的话，硬件环境就变化特别大。 比本校还好是吗？ 未来这个咱们那 个 蓝图，对， 至少面积很大。 对对对，面积大就好办事。 而且新的规划也非常漂亮。 是这样。 另外一个呢，就是专业教室这一块儿，我们在今年的这个2017年刚才过去的2017年暑假，完成了一期改造，在专业教室这一块儿的标准，整个是按照咱们北京二中的专业教室的标准进行了建设，尤其是在生物实验室，特别建了微生物实验室和生物组培实验室，这是在通州区其他学校没有的，咱们是第一家。那么这个呢，什么概念呢？一方面是满足了学校学生日常常规的实验教学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可以为学生个性化的选修，为科技社团特别是学生特长这一块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硬件的一个支撑。这是从硬件环境来说，另外其实可能家长更关心的是学校的软件环境的变化。 哎，就是师资。 对，那么其实这一块呢，是我们学校老师加入集团以后，其实老师从自身来说感受是最多的。老师在这个自身的发展这一块，自从加入集团以后，就是发展的空间、提供的舞台、机会特别多。比如，可能前边几位校长也介绍了，作为通州分校，老师的培训整个是参加集团的这个统一的培训，所以凡是北京二中组织的所有学科的高端培训，通州校区的老师都是有机会参加的。 通州校区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方向啊，就是要办家门口的好学校。 对， 是吧？ 对，其实就是家门口，能让你在家门口不用说买学区房跑远路，然后从通州要到这个内务部街去去上学去，不用那么远了。其实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中教育集团的各位校长老师来做客节目。那我们首期对话京城名校走进北京二中教育集团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是主持人姚迪。 你眼眶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你目光独有的温暖是不会熄灭的，明天我可以感觉你没有说出口的安慰，远比我失去的更加珍贵，手心的蔷薇 自首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你懂我的期待， 所有遇见你留着心碎的意。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